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们第六节要介绍的多版本机制。前面所介绍的并发控制机制对冲突的事物的处理，要么是等待，例如 read 操作要读取的值还没有写入而延迟，那么要么是终止回归，例如 read 操作要读取的值已经被覆盖而拒绝执行。如果存在相应数据项的旧址的拷贝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么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多版本机制呢，它允许每个 read code 操作呢创建数据项 code 的一个新版本，每当发出 read code 操作的时候呢，系统要选择 code 的一个合适的版本进行读取。那么这样呢，多版本机制要保证版本的选择能保持调度的可穿性化。这是我们介绍的多版本机制，大家了解到这儿就可以了。